它不是一个钢琴独奏，你感觉是一个整体的演唱会一样，有不同的声音在你耳边能听到。我是感觉小亮他有点像那个钢琴界里的阿布， 嗯， 是他对食品有自己的体验，然后他那个食材还是一样，但他搭配的东西不一样，就是用的元素是差不多的，但他怎么使用这些元素。 那小亮研发菜品它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过程？他是自己在家然后各种尝试，最后出来之后， 这个研发菜品我觉得跟那个设计服装一样， 嗯， 你需要做一些基础的一些找灵感，然后你的现有素材，然后你做规划，那他要去三院里看现在有什么有趣的一些食材， 嗯， 吸引的布料一样，然后要做规划，假设男衬衫做几件，女衬衫做几件，或者是只是男装， 嗯， 那男装我是 T 恤衬衫， 那到食物这儿就是比如说类似于什么 沙拉汤前菜啊，那它是规划，然后怎么去匹配，那如果沙拉是不是跟后面主菜能相搭， 嗯， 风格是不是统一， 嗯， 颜色 其实最后也会出来一个系列的， 就是一个系列，就是一个系列， 嗯， 我们是这么做。 祥子说，对于秋冬菜品，他给了小亮一个新的命题，铸铁锅系列，也就是说用铸铁锅来盛装海鲜、肋排等食材，让他们端上桌的时候依然在咕嘟咕嘟地烹煮着，能够散发出温暖和诱人的香气。 国际上用铸铁锅特别多，越来越多， 嗯， 就前几年还是小碰，那现在越来就是甚至 fine dining 用铸铁锅也比较多， 嗯， 它呈现也比较一种原始又酷，中国菜的元素会更多，不管是调料使用的那个食材上， 嗯， 就可能会更以中国菜为主， 嗯， 做得更适合就是国际化那种呈现，但更适合中国人的胃。 祥子希望鳄鱼餐厅能给身心一顿饱餐，那么餐厅的氛围如何呢？走进餐厅，明亮的黄色主视觉让人为之振奋，蜡笔、拼贴、恶作剧、涂鸦等设计又增加了一种幽默和友好包容的气质。祥子介绍说，这里的一切无论是空间设计还是音乐设施和食物，都体现了他和他的朋友们的风格和喜好。 对，我们有一个就可以更换的这个灯箱上面，这个是7米9×1米7， 有一个顶灯啊， 顶灯， 这个顶灯很大， 对， 然后在天花板上，这是一幅看起来像现代的艺术作品。 对，这是可以更换的。我们这个做的小画展，还有这个灯箱，嗯，都是一个一个中国比较著名的一个绘本画家，他叫熊亮， 嗯， 他是唯一得过安徒生绘本国际安徒生绘本提名奖的一个好朋友。 嗯， 那就是也是就是我们还是在希望这些地方能呈现出不同的我们对艺术的理解，对文化的， 嗯， 对音乐的理解。 所以其实他有点类似于就是隔段时间你们会邀请另一位艺术家来做一个 pop up 的这个艺术展览。 对对对，是的，对。 那现在的这个我们看到的就是绘本风格的， 对，绘本风格，但是它是又有传统的，就挺像我们的菜的，它是写关于年兽的。 年兽， 那新兽也是个小社区，他负责这本书专门设计，还是 Ronald 给我做那个视觉设计的， 嗯， logo 设计，然后包括我们选的酒啊，包括那个精酿啤酒也是我们小的社区，因为那个精 A 创办人以前就是好朋友， 嗯， 还有包括我们现在咖啡用的大小咖啡， 嗯， 是一个就精品咖啡， 精品咖啡， 就大小咖啡， 嗯， 然后还有我们包括我们比利时酒，包括我们的那个单一水果的德国单一水果德国果汁，这些东西都有背后有好多有逻辑，我们为什么选这些东西， 嗯， 其实我们还是想选一些我们认为生活特别有品质的， 嗯， 然后我们这个现在开始卖那个意大利的冰淇淋吉拉头 啊，吉拉头， 那这个是也是一个好朋友，建筑设计师，那个意大利建筑设计师Nicole 的，他的最新的一个项目，那个意大利人在中国做建筑设计的，但他现在开始做吉拉头，那他的女儿又是我女儿的幼儿园的小朋友，其实说这个这个社区概念贯穿的就是挺 就是好多都是你们的朋友， 对， 这儿还获得了一个， 这是我们餐厅是获得2018年度新餐厅 Time Out， 对对对， 嗯，新餐厅， 对， 作为一个社区餐厅，鳄鱼为家庭成员们打造了舒适的空间，这里不仅可以看到为孩子们设计的儿童游乐区，而且可以看到卫生间里设置了大小马桶和高低洗手池，方便孩子们的使用。

感觉好像是有那个蘸沫的味道。再看这第三道，第三道也是这儿比较受欢迎的人气美食，也就是慢炖牛胸碗。然后尝尝这个牛胸的质感如何，炖得很烂，非常入味儿。吃起来的味道呢，确实就是我们所期待的 comfort food， 就是当我们饥饿的时候，好像妈妈做的那种美味的食品一样，没有什么太多的距离感，但是呢，味道又非常的不错。好了，这就是亲切、美味又有趣的鳄鱼餐厅 Cravings， 这也就是今天的 FM Lifestyle 月生活。我是 Chloe， 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拜拜。 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环球三十分，及时的海外动态，最新的华语广播，环球三十分呈现给您不一样的环球资讯。壮阔东方潮，奋进新时代，庆祝改革开放四十年，北京电台竭诚推出百集叙事。 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是党和人民事业大踏步赶上时代的重要法宝。 亲历世间传奇，投身伟大实践，置身于过往与未来之间，和我们一起倾听亲切的声音。声音在耳边，世界在心里。北京外语广播，聆听资讯，分享优质生活。